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5月8日，莫言其回乡证政策今日实施，持证可购高铁车票。 月明村保安员晕倒送院不治，警方暂列误杀案，拘捕一名男子。 杨润雄要求港协与兵协处理协会管治问题，并落实改善方案。 美国德州边境城市有汽车撞向巴士站人群，致7死6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正嚟到8:11，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嘅观众听众，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之前有一啲嘅资助小学咧，都公布话系被教育局咧获派零班嘅小一啦，咁即係話嚟緊咧，即係佢哋可能之後啦，佢哋都要諗唔同嘅方案啦去處理啦，否則就可能再有下一步就係、有可能去到殺校嗰一步噶。不過暫時咧都話有唔同嘅學校嘅唔同嘅對策啦，有啲就係話會用特別試學嘅方式去爭取繼續營辦，有啲就係會係咪用私營嘅方式咧咁？見到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咧喺早前都首次證實啦，一共有5间嘅津貼小學咧係因為未達到16个人嘅開班線，咁就下一個學年係不獲資助。唔係獲一個資助形式咧，開辦小一嘅咁，咁過去一段時間都有一啲學校已經講咗佢哋嘅對策啦，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咧，點睇今次呢一個嘅情況嘅？請嚟嘉賓和我哋一齊傾下，有教育局教育界立法會議員朱國強，早晨， 早晨， 早晨，朱國強，而家咧就話有5间嘅，你係咪同你之前講嗰5间係據你所知都係一模一樣嘅？ 暫時都係一樣嘅。 因為我見就有好幾間已經公布咗究竟點樣應對啦，希望可以繼續營辦啦。譬如有就話一啲做特別試學，有啲就係希望2023、2024年咧係私營先，咁之後就希望可以再之後嘅學年咧復辦翻用翻資助形式，亦都有一啲係選擇用一個2023、2024年係停辦一年嘅小一，咁之後爭取翻復辦嘅咁。咁另外仲有2间嘅，你有冇接觸過？知唔知佢哋係用一個咩方式去應對咧？會係？ 我諗個別學校嗰啲咧，就要問翻佢哋自己啦，因為即係有啲學校都未必好想咧，即係我講得太多。咁即係同埋咧，如果傳媒報道得多咧，都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咁我諗交翻俾學校佢哋自己處理會好啲。 但我就想先因為其中一間學校咧，呢、這個聖嘉禄學校咧，就已經佢自己講咗噶啦，就話2023、2024學年咧就停辦小一，爭取2024、2025學年咧係復辦翻小一嘅。呢、這個係方案之中可以選擇嘅可以揀嘅位嚟嘅，即係可以話有一年係停辦，咁之後嗰年又爭取復辦。咁其實教育局係視乎佢乜嘢情況去決定俾唔派唔派翻小一嘅學生俾佢咧。如果佢係停辦咗中間嗰年嘅。 如果佢停辦咗一年咧，之後係咪能夠復辦咧？我諗呢、這個即係佢講嘅字眼係爭取啊嘛。咁、究竟教局俾唔俾佢咧，都係一個疑問嚟嘅。係啦，咁同埋個方案都講得好清楚噶啦，嗰5个當中去選擇。咁其中有一啲方案都係代表結束啦。咁比較有可能咧，可能就係即係私營啦。咁而你話試學嗰方面咧？咁都係要睇情況嘅，因為咧嗰、個難度都幾高。 因為我就明白，譬如之前都講過，特別試學可能就睇翻個學校本身嗰個教學質素啊等等唔同嘅原因啦。咁再視乎再下一年派唔派小一學生俾佢嘅。咁但我就唔明白，如果佢係停辦咗中間嗰一年，咁其實教育局係用咩判斷佢再下一年係咪可以有小一學生係派翻俾佢咧？定係根本其實係好低好低嘅機會咧，用停辦一年嘅方式？ 頭先都講咗啦，佢係用一個爭取嘅字眼啊、即係最緊要教育局係咪批准先？咁即係據我了解咧，其實官方嘅講法咧，應該個機會係好低嘅。 OK。而家教育局局長早兩日嘅回應，你有冇留意到？即係都講到，因為過去一段時間都話其實派零班嘅一啲學校入邊咧，有校長都提到，其實有啲係可能爭一個人咧，就係先去到16个人嘅開班線咁。咁教育局局長嘅回應就係話。如果是咁嘅话，你即系总有机会，任何一个数都有机会是差一个学生嘅情况嘅。16个人差一个人，就会唔会系俾人话系不近人情嘅话？咁如果将开班线再降低去到15个人，又差一个人，又会唔会俾人话系不近人情咧？咁即系佢有啲咁嘅说法，你自己又觉得系唔系咧？即系就算你将个开班线降低，你总有机会划线嘅时候，就总有机会系未必合个标准，系咪无限咁样降低个开班线咧？你自己点睇呢个说法又？ 咁我覺得咧，其實就見仁見智啦。最緊要就係話呢個制度咧，係咪好即係令到業界去接受，同埋咧基本上嗰、那個開班線雖然係清楚，但係咧其實局方同即係各區學校嘅溝通咧，都是有待改善的。其實是可以呢，即譬如說預早知道那個人數其實很低啦，那都可以跟區的校長會溝通一下啦，也都可以即有一些比較弱的，那可能都 預告一下。咁而現在有啲學校咧，即係收到信嘅咧，其實佢哋可能都估唔到自己有咁嘅情況嘅。咁你都要就翻佢哋嘅情況嚟諗，即係幾十年辦學，用咗好多心機，亦都好用心，未必係做得唔好嘅。佢哋個即係試學報告咧，好多都係讚賞嘅。咁但係無端端因為人口下降就開唔到班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咁其實教育局咧係即係應該從嗰個政策嘅層面去解決問題咯。如果係能夠俾到機會嘅，譬如話你今年爭一個嘅，你會唔會俾佢即係多一段時間去收身啊？譬如俾多兩個月佢收唔到就冇啦，咁樣都起碼係一個希望。又或者今年俾佢繼續辦，出年如果到唔到一個數，咁你就要停啦。咁我諗其實如果咁樣講嘅話咧，即係真係要開零班，咁大家都會好接受嘅。 即係唔係話淨係睇一次，可能係俾多次機會佢，你就覺得 係。嗰個機制咧，而家真係淨係得即係睇嗰個數字啊嘛。咁而當中咧係冇考慮到，譬如疫情因素啊，又或者其他辦學質素啊等等嘅情況嘅。咁單睇個數字咧，其實就即係唔夠公平咯。 你自己有冇啲咩建議俾一啲可能收生都慢慢減少，或者因為各種環境因素收生比較困難嘅一啲學校，唔好跌入呢個獲派零班嘅情況？ 我諗學校嗰個變革一定係要做嘅，即係好多時候咧，即係收生唔係好足夠嘅學校，好多時佢哋嘅校舍咧都係比較弱啲嘅，例如係火柴盒啊、村校啊，又或者咧即係個地點比較偏遠啊等等。咁我覺得嗰、那個教育嘅變革一定要做嘅，包括嗰個課程嘅內容啊、教學嘅思維啊、生涯規劃啊等等。即係如果能夠用一個3年計劃去帶動學校嘅發展啦，同埋創造出自己學校嗰個特色啊，嗰、那個即係賣點咧，其實係好重要嘅。 其實你自己下一步會唔會再同教局有再其他嘅建議咧？即係我見之前，譬如話講購門位嗰度係即係減少啦，同埋話譬如開班線嗰度減啦。仲有冇其他嘅招諗出嚟係可能可以俾教局咧？同埋你話開班線減嗰度，其實有冇在一個心目中係減到幾多係可以接受嘅？ 其實即係我諗開班線減嗰度就未必一定話一定要減嘅，反而係咧俾足夠嘅時間，即係去啲學校咧去會唔會有多一兩個月去再招下新啦？可能有啲新來港嘅人有需要啦，係咪啊？又或者即係俾個機會全區嘅校長會去協調啊，咁呢個都係可以考慮。早前我提出咗一個方案，就係話即係會唔會用全區學生嘅人數除翻嗰一區嘅班數去派？咁雖然你話即係可能增加咗資源，但係如果全區都同意係減少資源咧，咁呢個可唔可行咧？咁其實即係我都約咗局方去傾呢個問題，咁即係希望有一個成功嘅機會啦，又或者係即係可以探討啦。咁另外嗰個扣門位方面咧，其實即係我諗業界咧都係有個普遍嘅共識，都係同意嘅。咁希望局方就盡快去公布。 另外一個就未必完全同小一派位係直接關係啦，但係都係同成個學校嘅學生嘅人數嘅關係，就係跨境學童，尤其是喺某一啲區份啦。咁而家見到係咪我想知道其實跨境學童喺通關咗之後，係咪基本上全部都已經翻翻曬嚟香港嘅學校嗰度係即係親身翻學㗎啦？ 如果係能夠翻嘅咧，好多都翻咗啦。仲有極少部分咧，就係佢哋即係喺內地揾咗一啲暫讀嘅學校讀住先嗰啲咧。其實因為內地學校好多時咧收學費就一收就收一年，變咗有少部分咧佢哋就唔想嘥咗個學費，於是咧就諗住讀埋呢個學年先翻嚟嘅。不過呢啲究竟即係教育局會唔會要求佢哋一定要退學咧？咁呢個就要即係睇翻即係個指引啦。 呢啲佔咗幾多？預計有幾時會翻嚟咧？ 如果係咁嘅情況咧，好多都係諗住9月翻嘅。咁佔咗幾多咧？我聽落咧，可能每間學校都有一兩個咁樣咯。 我见你话都担心话派零班嗰个小一嘅情况蔓延到去北区嘅小学。过去一段时间唔系都话北区都相对可能多啲跨境嘅学生嘅咩？而家慢慢翻翻嚟啦，系咪真系仲咁担心呢一样嘢咧？ 嗱，跨境生咧主要都系喺四年班或以上嘅，咁低年班就系已经好少啦，可能得翻三两百嘅啫。咁啊，而即系北区多咗两间即系千禧学校啦，咁就收咗十班小一嘅，咁其实导致咧我哋区即系全区夹埋咧都系少咗十几班，即系缩咗十几班嘅，咁个情况都令人担心。有唔少即系一向收开四班好受欢迎嘅学校咧，嚟紧都要缩班啊，仲要缩两班，咁即系都几震惊嘅呢个消息。 有冇话啲校长会嗰度有啲咩嘅就住呢个情况都谂住倾啊，或者共识咁样？ 咁我哋都有傾嘅，即係都係會向各方反映啦，希望取消嗰、那個即係跨境校網啦。咁另一方面就係即係嗰個頭先講嗰樣嘢啦，即係話將嗰個全區學生嘅人數除翻個班數，咁呢個係我哋建議，大家都即係普遍咧，暫時都係同意咧，即係話可能減少資源嘅。咁希望即係各方可以同我哋溝通一下啦。 OK， 好啊，唔該曬朱國強。朱國強咧就係教育界立法會議員啊，關於即係而家有啲學校而家教育局都證實咗啦，下學年會有五間小學咧喺小一統一派位嗰度咧獲派零班啦，同埋另外咧就講到有關於一啲跨境學童喺北區等等嘅情況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休息一陣。 港台節目好就係地球人都知道， 是但係究竟可以喺邊度睇得到？ 電視睇到， 電腦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㗎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佛师赢咗游戏先可以拎奖品。 小心我哋嚟斗下啦。 赞美人的形容词， 好靓，好性感，好温柔。 你识答系应该嘅，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我谂紧有啲咩你冇。 想好似我哋一齐训练大脑玩游戏， 咁就要记得打电话嚟啦。 随时赢走丰富奖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1872311，千禧年代。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因為疫情啦，一段時間咧都未有得通關嘅時候啦，可能回鄉證咧有啲人都過咗期，咁啊見到呢段時間咧都排期話換回鄉證咧，之前有報道話可能都去到成八月啦，甚至九月。早前咧見到國家移民管理局咧就話有效期限。即係講緊啲回鄉證有效期限啦，喺2020年1月1日至到2023年12月30日到期嘅呢一啲回鄉證咧，就可以延期啦，去到今年啊，即係2023年12月31日。咁亦都話咧，有關嘅政策準備咧嘅工作已經係就緒，因為就話即係延長呢個期啦，咁就可以咧係翻到去內地嘅一啲相關嘅部門嗰度咧，係做一個換證啦咁。嗱，見到港鐵方面咧都有一個嘅配合噶，就係因應咧呢個國家出入境。管理局咧早前宣布系延长特定回乡证嘅有效期，咁啊，亦都经咧同内地相关部门咧跟进咧，咁就即系安排咧，即系相关嘅事宜啦。咁就持有相关嘅回乡证嘅乘客咧，可以透过特定途径系买高铁香港段嘅车飞咁样嘅，即系就算过咗期嗰个嘅回乡证咧，都可以买高铁香港段嘅车飞等等咁。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会唔会呢段时间你自己都系个回乡证系有？即係過一期嘅情況咧，而家多一個嘅渠道可以係一個延長咗一個回鄉證嘅有效期，而可以係翻到內地嘅一啲部門嗰度換。你自己點睇？1872311。電話旁邊有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梁子榮，早晨。 早晨啊，周樂文。 早晨，梁子榮。而家其實喺香港嗰條隊咧換回鄉證嗰個情況係排成點樣㗎？有冇啲市民求助或者反映過啲咩？ 現時香港排領取回鄉證咧，都要排到去九月咧，先至可以係換領嗰個回鄉證嘅。咁所以如果以而家呢個時間咧，即係市民可能都真係 需要等多四五個月才可以即係換翻一張即係有效期嘅回鄉證。 嗯嗯，早前就開多過一個方法，就係、是、一啲就算過咗期嘅回鄉證都延期延到今年年尾啦。咁亦都可以啲市民咧係用呢一啲回鄉證咧係翻去內地，去到就近嘅縣級以上嘅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嗰度換證嘅。呢、這個安排係點咧？聽到啲市民反應係點咧？ 本身其實喺4月12號，其實內地都已經公布咗，其實香港人都可以係翻去內地嗰度係換領嗰個回鄉證嘅，就唔需要經香港嘅中旅社啦。咁、但係因為佢哋嘅回鄉證過期，咁所以如果佢哋要係翻內地換領呢個回鄉證咧，佢哋一定係先要喺香港中旅社嗰度攞咗一張我哋俗稱叫做臨通啦，即係一次性嘅出入境嘅回鄉證。咁啊，容許佢一次性咧就可以翻內地去換領呢張回鄉證。咁但係當其時呢個政策就都引起不便嘅，因為本身香港人佢要俾一個手續費先啦，即係攞一張臨通。咁翻完內地佢辦完曬所有手續，都唔係即時攞到嗰張回鄉證嘅。佢都要等一段時間七至十日咧。咁又要再攞多另一次嘅臨通咧，翻去內地咧，先至可以攞到一張即係新嘅回鄉證。咁所以對於香港人嚟講，可能就第一個要嘥兩次嘅錢去攞臨通啦，另外都要係即係用十日時間先攞到，咁可能就唔係太過方便。咁所以最近咧，亦都係喺四月28號咧，內地亦都有一個新嘅措施，就係將由2000年開始至到今年年尾，如果真係過期， 2020年係嘛？應該由2020年 係啦。咁就可以將嗰張回鄉證嘅延期到今年嘅12月31號。咁方便香港嗰班嘅居民咧，就可以唔需要攞臨通咧，就直接可以係過關咧，翻到內地換領呢個回鄉證。咁呢個政策係方便咗好多香港居民。如果真係佢想盡快攞到張回鄉證係翻內地旅行啊，或者做其他嘢嘅話，咁呢個政策係非常之好嘅。 嗯，因為呢個係今日實施，有冇聽到啲市民話真係諗住第一日就即刻上去用呢個方法咧，唔用之前臨通嗰個方法啦，用翻嗰張延咗期嘅回鄉證就上去做呢啲手續咧？ 都有好多居民問嘅，咁都有多居民問我哋點樣去做啦。咁內地個政府機關都十分之方便嘅，除咗以前即係喺深圳嗰11個中心可以換到證之外呢，如果即係香港朋友佢上到去而家即係廣東政務服務網當中呢，其實佢哋已經係好方便啦，網站已經係列出曬所有即係內地嘅城市啦，咁你揀翻你自己想去嘅城市當中咧，其實亦都係網站亦都俾咗一個地圖地址俾佢哋，咁你揀啱地址啊預約嘅話，其實就已經係可以係辦理嗰個嘅手續。不過香港居民就要留意啦，因為唔係直接即係我哋俗稱係入去辦理就得嘅，一定要係做預約啦。咁所以香港居民就係如果真係希望翻內地係做嗰、那個換領回鄉證咧，一定係要上網辦好曬預約。我今日上到去深圳嘅網站當中，其實今個禮拜都有好多地方佢都係已經預約滿咗噶啦。咁所以喺不過內地嗰個網站就方便過香港，因為香港就一定要入曬所有資料先至可以揀到日期時間嘅。咁但係內地就比較好啲，佢就先揀日期先嘅。咁大家就可以揀啱日期之後，然後再填曬所有資料咧，就找到一個日期就可以回內地換證了。 嗯嗯嗯，你自己覺得那個配額上面是不是都要需要增加？不過這個時間現在時間差不多，我想轉頭回來再問多你幾句。 好， 啱啱傾過咧，就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梁子榮咧，就講到換回鄉證嗰個情況，而家就再多一個方法，可以由今日開始咧，就係唔使用臨通啊，就係直接咧可以用一個之前過期但而家延咗期嘅回鄉證咧，去到內地一啲就近嘅縣級以上嘅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嗰度換證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023年5月8日获延期回乡证政策今日实施，持证可购高铁车票。 月明村保安员晕倒送院不治，警方暂列误杀案，拘捕一名男子。 杨润雄要求港协与兵协处理协会管治问题，并落实改善方案。 美国德州边境城市有汽车撞向巴士站人群，致七死六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关于回乡证换证，除了香港方面中旅社度换啦，咁之前国家出入境管理局都话延长咗特定一啲回乡证嘅有效期嘅安排，咁市民可以咧系用呢一啲嘅延长咗期嘅回乡证啦，去到内地一啲就近嘅县级以上嘅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嗰度换证嘅，多一个渠道嘅。咁你知点睇18723啲咧？会唔会你都系等紧换回乡证嘅咧？咁电话旁边有工联会立法会议员梁子荣，早晨。 早晨，萧乐文。 头先我就想问到，因为你话有一啲谂住预约喺内地换证嘅一啲中心咧，都话已经系满晒额啦。咁你自己觉得有冇需要再加额，同埋有冇啲乜嘢即系担心，可能有啲市民根本唔知道要预约啊，直接上咗去先发现又可能系做唔到相关呢啲手续咧？ 所以我哋都系提醒所有香港居民，如果真系想翻内地换证咧，一定其实同香港个情况一样，都系要预约嘅。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上網揀啱個中心啦。咁最就近就一定係深圳嘅啦。咁有11個中心。咁我見到而家其實都仲有好多位咧可以係預約嘅。咁譬如最就近我睇到就保安嗰個出入境嘅大廳當中，其實佢每一日咧都有差唔多70個位咧俾香港居民可以係預約換證。咁所以如果統計曬咁多個中心，其實我相信每日都有400至500個名額咧，俾香港居民去預約咧換領呢個回鄉證。咁除咗深圳呢11個中心之外，其實就係內地廣東省仲有9+2，即係九個城市啦。咁所以每個九個城市當中，其實都佢每個城市都差唔多有五個以上嘅中心可以換證。咁大家額度就未必咁高啦，我見到就係每個中心即係一個時段有五個名額，每日都有20至40個名額，咁所以我相信其實如果加埋就成個廣東省嘅名額都差唔多去到有成係700至1000個名額，我相信係真係可以滿足到嘅香港市民嗰個嘅需求嘅。咁不過就係大家要留意就係、是、可能即係要去到其他嘅城市比較遠啲啦，咁可能交通上面就唔係太夠方便，咁所以大家即係可以上網睇睇，就係深圳嗰11個中心其實仲有好多名額嘅，咁大家可以係揀啱中心去預約啦。另外就係因為申請個回鄉證都要辦一啲要填定一張表格啦，同埋大家都要準備翻嗰張嘅相片。咁因為回鄉證嗰個相片個格式就係要求比較高啲。需要係有個認證啦，同埋個格式入面啲資料一定要正確。如果唔係咧，翻到內地如果張相片唔得咧，其實又要再做過。咁我都係鼓勵大家，即係如果真係要辦理回鄉證，最好就去中旅社嗰啲嘅相片中心影相咧，咁就最穩陣。 OK， 好啊，唔該曬梁子榮，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好， 拜拜。 梁子榮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啊，講到呢一個多一個渠道嘅可以喺內地嗰度咧去辦呢個回鄉證嘅換證嘅手續啦。咁之前有啲人都擔心啦，我用高鐵又得唔得咧？咁因為即雖然呢個有回鄉證嘅有效期延長，但係高鐵系统我仲可唔可以容许我系用呢啲延长有效期嘅回乡证系买到飞啊或者过到境啊等等咧咁嗱，港铁方面咧都话啦，即系持有呢啲相关嘅延咗呢一个嘅有效期嘅回乡证嘅乘客咧，可以透过特定嘅渠道咧买高铁香港段嘅车飞。咁咧嘅特定渠道咧就包括可以透过12306嘅官方网站啦、手机应用程式啦、指定代理啦，以及喺香港西九龙站嘅票务柜位都可以系买到车飞。咁啊，成个情况，请多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系 A4 联盟嘅张欣宇，早晨。 早晨。 先讲过呢一个方法先，就系话延长嗰个回乡证嗰个有效期啦。咁亦都港铁都即系话有相关安排啦，就系俾佢哋呢一班嘅相关持有呢啲回乡证嘅乘客咧，可以系买到高铁香港段嘅飞嘅。你自己点睇呢一个嘅做法，或者有冇啲嘢你觉得要留意咧？ 嗱，呢一個其實都係成個延期回鄉證大方向當中嘅一個部分啦。即係當時推出呢個政策嗰陣時咧，都話除咗係出入境過關嘅時候咧，你可以 即係有個自動延長去到今年年尾啦。包括咧，即係可能買一啲交通工具嘅車票啊，或者係機票啊等等咧，其實當時都係話啊，需要幾日時間將個系統打通。咁喺對於香港嘅高鐵嚟講咧，其實呢一個咧，即係都可以講到清楚少少，就係其實而家就等同於你張證咧，仲係呢個有效期係完全一樣嘅，係冇特別嘢需要去特別再做嘅。咁同你即係本身張證咧，以前未過期嘅時候，去12306買飛又好，喺邊度旅行社買飛又好，其實嗰個做法係完全一樣嘅，所以就都唔需要特別走去現場去排隊買飛啊，或者有啲咩特別手續要做啊，係唔需要嘅。 即係所有買飛嘅方法完全一模一樣。 完全一模一樣。 有冇你自己估計即係今日開始啦，由呢一個嘅措施啊，你自己覺得即係搭高鐵嗰個需求會唔會都會多翻啲咧，或者個影響大唔大咧？ 其實睇翻咧，就係根本上隨住我呢個內地同香港重新去通關啦，其實睇翻即係都我哋都見到客流量嗰度有個變化嘅，即係雖然整體個數字咧好似同以前相若啦。即係最高峰其實都係去到90000多，咁平時經常都係56000咁樣嘅一個客流量啦。咁但係咧，其實咧嗰個比例啊係變咗嘅，即係以前咧高鐵咧佔我哋成個即係出入境，即係每一日出入境咧，大約嗰個客流量嘅 percentage 咧係講緊4-5%，呢個係疫情之前啊，比較穩定嘅都係4-5%。但係咧疫情之後咧，就明顯地睇到咧，其實基本上咧穩定喺10% 啦。咁甚至乎咧，如果係一啲假期啊，即係一啲高峰期咧，可以去到咧15%，即係變咗咧。即係我哋即係你好明顯見到咧，而家香港市民咧係更加傾向咧，或者係更加接受咧，用高鐵咧係作為一個離開香港啦，即係去內地一個方法。咁所以咧，即係我相信而家更加多嘅人，因為佢個回鄉證而家又可以用得翻啊嘛。咁變咗都相信相應地咧，都會對高鐵嘅客量咧帶嚟一個增長 嘅。但係呢一個我意思，呢一個措施即係開放呢一啲延長咗有效期回鄉證嘅人可以繼續用啦，或者上去換證啦等等，嗰、那個增長嘅客量大唔大？其實呢批人本身係多唔多咧？ 呢批人本身係多嘅，因為我記得之前中旅好似俾過一個數字啦，佢哋好似係講緊數以百萬計嘅，講緊即係已經過咗期，要去續期啦，即係講緊要真係如果全部消化曬咧，要去到出年年中啦。咁所以呢度係講緊過即係一個過百萬嘅數字啊。咁而家講緊咧，呢一啲人咧全部都係已經係可以即時過到關。咁相信對嗰個客量嘅增長係都有一個幾明顯嘅影響嘅。 你自己估計會唔會當中可能都涉及啲系統嘅變更啦？咁啊會唔會有啲混亂喺度啦？或者尋日我見有啲報道都話，喺西九站嚟講，有啲職員都未好清楚成個情況嘅咁，你自己有冇啲咩關注啊？呢個人， 我諗呢、這個就我都同一啲街坊傾過嘅，咁佢哋咧可能睇到嗰個通告咧，佢哋即係見到嗰個字眼啊，話指定渠道去買飛咧，佢可能有少少誤會，就覺得係咪即係如果我張證咧係過咗期，不過係而家係呢個特別安排下面咧？我就唔可以用平常嘅方法，要去一啲指定嘅方法先可以做，即係令佢哋有啲咁嘅誤會。所以呢度咧都想幫手去宣傳下啦，澄清翻啦。其實係唔使嘅，同你平時點樣買飛係完全一樣嘅。咁所以就唔使大家 rush to 嗰、那個即係逼埋去高鐵站現場嗰度去做咯。其實係唔需要咁樣嘅。 另外呢個都涉及到內地出入境邊防檢查機關都要升級一啲即係調整嗰個口岸嗰個查驗系統嘅。你自己估計會唔會？會當中都有一啲問題，即係涉及到系統嘅更新啦，可能會唔會都有一啲即係要過關嘅時候未必好順暢嘅情況咧？ 係啊，呢個我哋都要即係觀察啦。咁啊，應該今日係開始第一日啊嘛。咁啊，同埋即係我相信個系統嗰度咧，佢哋應該係過去呢幾日咧已經做咗唔少嘅調試啦。但係始終咧，因為我哋都明白，即係佢牽涉到唔單止係出入境啦，仲有高鐵啊、機票啊。即係酒店啊，好多嘅一啲同回鄉證個身份有關嘅一啲系統，咁當中會唔會其實有啲 bugs 啊，或者有一啲即係一啲一時之間佢哋試嗰陣時未試到出嚟一啲錯漏咧？咁我覺得即係都難免存在嘅，咁所以要睇睇咯。所以我見到內地嘅嗰個出入境管理局咧都話咧，佢哋會密切留意住嘅。如果有任何需要去更改啊，或者係去優化嘅咧，佢哋都會即係都會即時安排嘅。 嗱，講緊高鐵啦，之前我見你都同即係政府話促請過，係咪可以做到即係地鐵化啦？咁你自己而家有冇即係再進一步？ 嘅進展，或者政府有冇回應你所謂做到地鐵化嗰個嘅考慮係啲咩咧？ 係啊，其實呢個咧，我哋由即係通關初期咧，就一直喺度提呢樣嘢啦。因為點解咧？就係即係我哋將高鐵同即係東鐵做一個比較啦。其實大家都係即係高鐵由西九龍去到福田啦，當呢一段咁啊高鐵由西九龍去到福田啦，咁啊東鐵咧其實就紅磡去到呢個福田口岸，其實個起點咧同埋終點咧都係相當之接近嘅，係基本上係嗰個路程係可以大家即係兩個選擇都對於即係呢個大概呢個方向嘅乘客嚟講咧，其實兩個選擇都係 OK 嘅。咁我哋比較過嘅。咁因為咧高鐵咧你要預翻個提前量啊，就係喺嗰個候車大堂嗰度咧，即係你唔知過關，有啲時候過關，我試過最快咧可能六分鐘就過曬兩邊關啦。咁但係咧有啲時候咧，可能你需要預咧，即係官方建議咧係半個鐘以上。咁變咗咧。咁嗰、那個好多時候咧，即係好快過咗關，但係喺嗰個候車大堂嗰度咧，就要等可能四五個字，甚至乎等半個鐘，咁先可以上到咧。你買咗飛嗰班車，咁當中咧，其實咧可能有一兩班車已經係同一個都係去福田嘅，或者都係去深圳北嘅，已經係可以開車，但係你又上唔到。咁呢一個就係變咗咧，個效率咧係未能夠最大嘅去發揮啦。咁我哋都做過一啲測試嘅，咁喺一個比較即係如果跟翻個官方指引咧，即係可能提前45分鐘，即係去做呢個出入境嘅手續啦。咁就變咗咧，其實咧嗰、那個速度即係同樣係由中環出發，由中環出發，都係去福田嘅中心區兩個 CBD 咁樣去 travel 啦。咁個 OT 咧只可即係大概快過呢、這、一個。東鐵咧，可能都係講緊15分鐘左右嘅啫。咁變咗咧，其實未能夠完全發揮高鐵嗰個車程，佢短咁多嘅嗰個優勢啊嘛。咁所以點解咧？就係呢度咧，就覺得啊，其實係有個空間咧。如果我哋行咗一個所謂地鐵化，即係你唔使跟班次，總之你順利過完關，有班車係去嗰、那個你需要即係去深圳嘅，你就可以上。咁樣嘅話咧，就可以將個時間咧可能縮短去到唔使一個鐘。咁呢一個咧就比起東鐵咧就有個好大嘅優勢咯。 OK， 好啊，同阿張欣宇你傾到呢度先。張欣宇咧就係立法會議員 A 四聯盟嘅咁。而家咧頭先就講到有關於即係呢個換回鄉證嗰個情況啦。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休息一陣。 唔少聽障人士好關心社會時事，不過又有幾多時事節目關心聽障人士嘅需要？1980年开播的时事摘录已经配有手语翻译，透过节目观众可以掌握一星期内发生过的本地时事新闻以及国际焦点大事，陪伴大家超过40年。时事摘录逢星期六下午3:30，港台电视31。 1872311，千禧年代。 想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一啲即係喺鐵路啊墮軌嘅個案啦。路政署咧早前就話，過去三年啊，一共發生咗46宗一啲乘客係落入路軌嘅個案，其中2022年咧有成16宗嘅。咁大家都關注到啦嗰個幕門嘅情況，其中有一東鐵線咧。東鐵線嚟講，16個站咧就淨係得紅磡啦、會展同金鐘站咧係嘅新月台咧係設有一個閘門嘅咁。嗱，最新見到咧就係港鐵就話，即係喺尋日嘅賽馬日咧就正式啟用喺馬場站嘅第一對自動嘅閘門，就估計2025年年底咧可以係完成安裝咧呢個東鐵線全線嘅車站月台近1600對，總共長8000米嘅自動閘門啦咁。咁即係之後除咗馬場之外咧，另外大埔墟站啦都會5月底開始開設啦，咁啊下年啦，出年起咧開始喺譬如落馬洲上水、沙田大圍站都會陸續裝呢啲閘門嘅咁。自己點睇有關於東鐵線裝閘門？1872311，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斌，早晨。 早晨，早晨，小林文所，陳各位聽眾。 陳斌點睇東鐵？因為講咗好多年噶啦，先講即係東鐵裝閘門嗰個情況同埋時間表啦，同埋而家馬場站就已經係開始咗啦，點睇個進度咧？ 東鐵嘅幕門咧，千呼萬喚始出來啦。咁啊，我哋日前都去睇過佢哋喺馬場嗰個安裝嘅。咁嗰、那個幕門咧，要去安裝曬13個站咧，的確係要有啲時間，因為佢咧每日可以工作嘅時間好短，得兩個鐘頭。咁嗰、那個幕門嘅即係安裝咧，其實亦都係有一定嘅程序。咁前面咧就加固月台嗰啲工作咧。其實已經係做曬，咁而家最主要係擺到門上去，同埋係搞好啲基建啊，嗰啲工作啦，咁樣尤其啲電線啊、 控制系统啊嗰啲嘅连接。咁所以因为每日得咁少时间咧，其实佢就需要成两年几嘅时间先装得晒13个站。 嗯，去到2025年都要，即系虽然你话装嘅时间实际时间每日做到嘅时间比较短，但都要几年先装晒，系咪可以加快咧？由呢个位。 其实就我哋认为两年几都真系非常之长嘅，因为其实我哋睇翻过去嗰几年啊，不时都系见到有即系月台有市民堕轨嘅事件啦。咁一堕轨，大家又会即系质问港铁点解你唔加快啲啊？点解唔做呢啲？咁事实上我哋都希望港铁能够做快啲嘅。咁但系咧就要考虑啦，因为佢每日得两个钟头，最主要咧就系配合佢收车嘅时间之后咧。佢就要有一個鐘頭準備，兩個鐘頭做，同埋一個鐘頭咧還原，咁啊得四個鐘頭至五個鐘頭到。咁若果要加快咧，可能大家就要選擇啦。咁會唔會犧牲一兩日時間咧，係早啲收車，咁啊等佢有多啲時間做。咁呢樣嘢，我覺得大家都可以討論一下。不過以前曾經都試過係早啲收車。咁就或者喺假日裏面咧，俾多啲時間去做，令到嗰個工期咧係縮短啲。 嗯，頭先我講到咧，譬如馬場開始啦，跟住就大埔墟站裝啦，咁下年就仲有落馬洲、上水、沙田、大圍等等，佢會陸續裝啦。我見到港鐵咧有解釋嗰、那個安裝閘門嗰個嘅車站嘅次序嘅幾個因素，包括就係話月台比較直一啲啦，不直一啲嘅，少啲彎位啦，唔需要調校個停車位置啦，同埋設有備用月台俾列車日常運作嘅咁。你點睇呢幾個因素咧？因為我見呢幾個因素就冇話考慮啊個站係咪多人啊咁，同埋。咧呢幾個因素其實，譬如你話個月台係咪少啲彎位，其實都過往講咗好多年啦。即係點解東鐵線咁耐都未裝到個閘門？其中就係話某一啲站嗰個彎位比較大啦，咁個月台唔夠直啦等等。到而家都仲係有呢個問題嘅，你自己點睇咧？ 首先做工程就一定係先易效能嘅、即係如果你一開始有去做好難嘅嘢咧，啲工友又未熟手咧，咁你去開工咧就有時會出現好多問題嘅。咁所以咧。就先做一啲容易嘅，同埋試下啲系統啊，點樣可以令到啲工友係快啲熟手。咁、所以佢選擇係喺一啲有後備月台嘅地方做咧，我覺得無可厚非嘅。譬如話大埔佢有三個月台咧，咁佢可以選擇係即係做完一個再轉另一個咁樣。咁至於有啲係有彎位嗰啲，譬如大學站嗰啲，佢係弧形嘅。咁要列車埋站嘅時候咧，本身已經有好大嘅空隙。咁如果加咗個月台嘅幕門落去之後咧，一開門就跌咗落去咧，咁始終都係有啲危險性嘅。咁所以咧喺呢啲地方，可能港鐵要考慮一下有冇啲新嘅措施啦，包括係會唔會一開門好似高鐵咁有個頂咧係頂上嚟，咁令到咧即係市民行過月台嘅時候咧就唔會咁容易墮軌啦。咁呢啲措施咧就可能要多啲時間去研究嘅，咁所以一路做住其他，跟住咧，譬如話大學站嗰啲咧就逐步研究，我覺得呢個都係適合嘅。不過咧就希望佢可以加人加點啦，尤其是開工熟咗之後咧，可能一晚開幾組咧。咁就將嗰個工程嘅時間係縮短啦。 我想知頭先另外嗰兩點咧，即係譬如話停車要校個位置，其實係咪大部分站都可以處理到呢一個嘅問題？同埋頭先你講，譬如大學站彎位比較多，其實都講咗好多年啦。知唔知其實佢係咪有一個方案去處理咧？咁過往係咪提過啲伸縮板又係咪可以處理到咧？ 嗱，個校位嗰個問題咧，最主要係因為我哋由12卡轉到9卡啦。咁呢一度已經喺月台上面要校嗰啲位啦。跟住落嚟咧，佢停車嘅位置，由於12卡轉9卡咧，需要再 mark 嗰啲位。跟住 mark 完啲位之後咧，就可以加幕門。咁亦都九卡佢行咗一段時間啦。咁嗰啲停車位基本上都已經定咗啦。咁至於大學站嗰個伸縮板咧，其實呢個我哋嗰日去睇嘅時候咧，都有同港鐵嗰度係去即係討論啦。咁我哋都希望加翻啲伸縮板嘅。咁據我所知，佢哋都係有考慮過呢類嘅方案嘅。 係可行嘅。佢哋話技術上係。 技術上就冇話唔可行嘅。咁始終伸縮板都唔係一件新鮮嘅事物啦。咁所以我相信，如果要做係做到嘅。 OK， 好啊，唔該曬陳文斌，同你傾到呢度。 好啊。 陳斌咧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講到係東鐵線，會唔會你都係平時搭開東鐵嘅咧？而家大部分站咧都未有裝呢個自動嘅閘門嘅咁，你自己點睇咧？而家就話馬場 大埔墟會率先裝先嘅，咁嚟緊仲有唔同嘅站會裝啦。咁一八七二三呢，你講下你嘅睇法。 2023年5月8日，获延期回乡证政策今日实施，持证可购高铁车票。 月明村保安员晕倒送院不治，警方暂列误杀案，拘捕一名男子。 杨润雄要求港协与兵协处理协会管治问题，并落实改善方案。 美国德州边境城市有汽车撞向巴士站人群，致7死6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首先讲到关于东铁线装幕门，首先就会在马场站做，跟住就会在大埔墟站，再之后就其他站都会在出年陆陆续续咁样去做，一路去到2025年底就会完成安装成个东铁线全线车站月台。近1600对总长是大约8000米的自动闸门，就说要耗资5.1亿的咁。整个情况想请多位嘉宾和我们倾下啦，无论在时间上面或者技术上面都可能有一些的挑战的咁。电话旁边有香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主席张连生，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张连生。我想先问下一个时间上面先要。即是说在现在东铁线13个站啦，要装这个幕门啦，咁施工嗰个范围要成35个月台嘅，咁2025年底完成，你自己觉得嗰个时间表啊，个进度上面系点？ 其实呢，应该咁讲啦，因为呢啲工程呢喺一个运行緊嘅铁路上面做呢，只可以夜晚做啦。咁即係每日得返2个钟头。而家你係35个月台啦，咁大概亦都係大概35至36个月左右，3年嘅時間左右啦。咁其實都係合理，一個月一個月台都係合理嘅時間啦。其實可能快添，因為都如果你乘翻2个钟一晚，每晚做都係幾好嘅時間進度噶啦。 OK， 但我就想知道其實2025年年底係咪真係可以如期做得切咧？因為譬如睇翻以前馬鐵啦，即係馬鞍山線嗰陣啦，嗰、那個幕門工程啦，就話沿線9个架空車站嘅，咁由幕門第一度起。第一度開始起啦，去到安裝曬成個工程咧，前後都用咗差唔多3年嘅咁。你自己覺得即係當時喺9个站，而家東鐵嚟講站數仲多嘅咁，會唔會可能即係2025年底之前係未必可以係做得曬成個工程咧？ 因為以前咧就可能佢用一隊人去做啦，咁而家如果佢多2、3隊人一齊去做咧。咁應該都可以快少少嘅，但當然會要配合翻一般日常嘅維修程序啦，其他嘅工程進度啦咁樣。咁如果港鐵講得出，咁佢應該呢個都俾咗個高嘅即係規格嘅行先啦，呢個項目。咁變咗可能會都 OK 嘅，應該都做得到嘅。 你自己睇到其實而家要喺東鐵線裝幕門最主要嘅挑戰有啲乜嘢係問題喺度係未解決到，或者要再有啲技術上嘅處理？ 其實一開始咧，東鐵有月台，其實都唔係幕門啦，因為閘門啦，其實半人高啦，米半左右高啦。咁有3個挑戰我睇到嘅啫。咁第一咧就係東鐵嘅月台好多都係彎位嚟嘅，譬如你見到大學站。都好闊下嘅嗰個中間嗰、那個空隙啊，譬如旺角站都係好犀利嘅，呢個第一個大嘅挑戰。第二個挑戰咧就係、信號系統嘅配合，要控制開門閂門啊、停車點嘅準確度啊，呢個第二個挑戰。第三個咧就係、因為東鐵起東鐵線嗰時1980年代啦、咁佢哋係冇設計到有月台幕門呢個重量嘅。咁呢個其實加個重量落去，其實可能要真係要拆咗個月台，因為底下係隔空嘅月台底，咁要可能拆咗佢再加固，咁呢個都係一個比較大嘅工程。呢3個挑戰，我睇到嘅2個挑戰已經解決咗啦。第一個咧就係信號系統已經更新咗啦，咁亦都係喺紅磡站同埋喺會展金鐘站都已經有月台幕門，咁即係一定係已經做到嗰個月台幕門控制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因為縮短咗9卡車咧，變咗嗰啲月台空隙嗰個問題咧，亦都解決咗部分啦。咁呢個都已經係我睇到都剩翻一個問題，就係嗰個 承重問題啦。 Okay. 嗯，不如逐樣講，我想先講咧，頭先你話雖然有啲解決咗，就係個月台空隙比較闊，其實呢個都同咧，譬如大學站嚟講，本身可能個彎度比較大，咁變咗架車同個月台之間嗰個嘅空隙都比較闊呢一樣嘢。就算變咗九卡車。在某一些站是不是仍然都是有比较即是月台和列车之间的空隙阔的问题又可以怎样解决呢是不是还有这个问题呢部分站 其实都还有这个问题的因为个月台如果不是直的那一定有空隙的问题的、这个是物理的问题啦、咁其實我見到港鐵做咗兩樣嘢，第一咧就係嗰啲新車咧，其實係嗰個車身係闊少少嘅，咁個月台空隙會減少咗啦。第二咧變咗九卡車，其實咧好多人喺度救病話九卡車載客量問題，但其實咧會令到因為停車點咧，我可以揀個比較直嘅喺月台比較直嘅地嘅位置去停車。咁會解決咗一部分或者好喺大學站係大部分嘅彎位停車問題，個月台空隙問題嘅。咁呢個都係我見到未完全解決，但已經解決咗好多㗎啦。 過往呢你有冇即係係咪都聽過話討論用一個踏板嘅方式，咁但係亦都有講過話有一個自動伸縮嘅踏板呢係即係伸縮係連接個月台同埋個列車啦，但有啲就話個可靠性比較差呀，同埋可能有出現故障等等嘅問題呀，你有冇聽過類似嘅情況呢？係咪解決唔到呢？ 其實呢個我知道咧，喺港鐵應該九鐵年代同港鐵都做過呢啲嘅試驗啦，喺啟德大學站啊。咁其實係因為個踏板咧係架車停定咗之後咧，就同月台幕門同步係伸縮咁啊，伸出嚟，佢係開幕門就伸出嚟，閂幕門就縮翻埋去咁啦。出現問題咧就係因為呢個踏板咧會影響嘅刮到架車嘅，如果伸咗出嚟唔縮翻去。咁呢個咧，月台門咧，我開咗道門，我都可以企個月台助理喺度咧，就叫大家小心，我都仲開到車。但係踏板伸咗出嚟，收唔翻去咧，係開唔到架車嘅。咁呢個係我睇到係一個可靠性要接近100%先可以解決到。咁呢個所以亦都係試驗咗之後，我睇到港鐵最後都唔採用，拎翻呢個原因咯。 咁另外頭先你講到話月台嗰、那個結構嗰個問題先啦，即係話嗰個加咗一個嘅幕門閘門啦，叫做因為一半高要加固嗰個工程，這個你話係未解決得曬係嘛？呢、這個係點樣未解決得曬法呢？ 因為個設計上邊咧，其實嗰、那個嗰、那個月台咧係個係一個叫 cantilever， 係一個即係一個底下是空位嚟嘅，咁呢一个咧，其实佢嘅设计咧系只可以俾企到啲人上去啦吓，咁啊冇预计嗰个重量系有个好重嘅月台门喺度啦，咁其实要加呢个月台门嗰个重量落去咧，咁系需要拆咗个月台个板啦吓，咁喺底下可能要加钢筋落石屎，或者更加要加啲支柱先可以承载嘅。咁而家你見到喺月台底咧，其實好多電線喺度嘅。咁要做第一隻就係電線嘅改道工程啦，唔係行月台底啦，或者係避開佢，咁先可以做到嗰、那個土木建設啦。咁先可以再做翻個板上去。咁呢個都係比較繁複嘅，而家未做嘅其實。 但呢個係咪解決唔到嘅？同埋而家未做，意思係任何一個月台都未做任何嘅加固工程。 我唔知道佢港鐵之前嘅月台更新有冇做到啦，咁我知道大部分月台都應該未做呢個工程嘅。 OK， 但冇辦法解決嘅，先你講個走線電線嗰啲。 冇辦法解決，嗰個一定係一定要做加固嘅，如果唔係重量會跌咗落嚟嘅，唔得嘅呢個。 另外頭先你講話信號系統更新咗啦，係咪就即係解決咗嗰、那個即係嗰啲幕門嗰個嘅調整啊，係咪叫做即係同嗰個位個位置要對翻嗰樣嘢，係咪就解決咗㗎啦？完全 其實我睇到係應該解決咗㗎啦，因為咧個信號系統控制停車點啦，同埋停車準確度，咁跟住就開車門同幕門啊嘛。咁你見到係紅磡站嘅會展同埋金鐘已經有呢啲㗎啦，係有幕門嘅。咁其實即係話咧個系統已經係將呢個界面咧做咗落去。咁我裝個幕門就應該可以控制得到㗎喇。 整體嚟講頭先講咗好幾個情況呢，有啲係解決到，有啲就未知點樣解決啦。但係你覺得佢已經定咗一個時間2025年底係完成晒啦。頭先你有講到一啲解決唔到嘅情況，咁點樣可以處理到呢？ 其實唔係解決唔到嘅，因為首先呢我哋要搵到幕門嘅承建商先啦，咁就知道個幕門重量，咁土建個團隊就可以計個重量要 點樣加固啦，咁就做咗加固嘅設計，咁又再做埋工程，咁可以起就擺個網盤上去啦。咁呢個係一個程序嚟嘅，唔係解決唔到，只不過而家未做。首先我哋要揀咗邊套網盤系統，知道重量，咁我先可以計多條數，可以做到個加固工程。 嗯 ，OK， 好啊，唔该晒张连生，同你倾到呢度先。好，张连生咧就系香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主席，有关于东铁嘅闸门啦吓，咁啊，而家话系马场开始系安装先嘅，1872311嘅，欢迎大家打嚟嘅。邱允先生，早晨。 早晨， 早晨，文生系。 就我想讲讲易通行嗰个实施里边个问题嘅。 嗯。 咁其实就易通行实施系好嘅，就但系不过咧。我的經歷就是說我有架私家車就 A 公司轉 B 公司、就如果根據以前用快易通的做法呢，就是我們要通知快易通就說註銷以前的戶口那個新車主再自己另外、再出那個快易通的、其實易通行這個標籤呢就是應該但是它就是不需要這樣做的、但是不過呢我的 case 就是說我就是用快易通的諗法去易通行做啦，咁轉名嗰陣時候就剔咗，就係申請易通行嘅標籤。咁、我就覺得奇怪啦，二月中轉名就申請啦，去到三月底都未收到嘅新標籤，咁我就打上去易通行嗰度去問啦。咁易通行嗰個接線嗰、那個服務員就話俾我聽，就話我有舊標籤，咁究竟我用唔用得㗎？咁佢就當其時答我咧，就話：唔得嘅，我哋會寄個新標籤。咁好啦，咁你幾時寄到俾我？咁我又再等下啦。咁去到4月13號嗰日咧，就再追問：喂，究竟幾時有啊？個標籤？咁當其時4月13號咧，嗰個負責又接另外一個接待嗰、那個接電話個負責人咧，就話俾我聽：唔需要㗎啦。你哋唔需要去申请个新标签吓，唔係呀话点解你哋当其时我打上嚟问你哋就话俾我听你一定要俾个新标签，而家就话返俾我听係唔需要个新标签。咁我你哋系咪应该要话返清楚俾我哋啲车主听，我原来系唔需要嘅，其实系主要一样嘢就话我亦都问埋，咁我俾钱咁点解决呢？如果你申请咗绑户口呢，其实你转咗即系转咗人都好啦，系你自己喺你自己嗰个绑定嘅户口里面自己删除佢就得噶啦。咁如果我唔好删除个，咁咪照扣钱咯。咁佢又咁佢系啊，你哋应该要搞，要咁样去处理。咁你其实应该系咪政府方面都要解说翻清楚？ 即系宣传方面要多啲。 系啦，因为变咗好多嘢系好混淆，同埋我就系、是。就呢樣嘢，我打上去易通行，我話喂，我作出個投訴。咁去到尋日就話俾我聽，我當其時4月10幾號，我作出埋個投訴，佢有冇 case number 俾我？哇，我冇收過你 case number 喎。咁佢就話翻俾我聽，你應該要問我話到明係作出投訴係你哋俾個 case number， 我唔係我問翻你噶嘛。咁我其實我都同佢講，我話就呢樣嘢真係要，我諗易通行係。首先要培訓咗佢自己內部裏面究竟係點樣， okay. 到我哋去問係啦。 OK， 好啊，唔該曬，尹生，多謝你嘅反應。同你傾到呢度先。講到易通行不停車繳費服務啦，呢、這個其實就喺尋日嘅凌晨五點鐘咧，喺青沙管制區咧係開始實施咗啦。見到運輸署署長羅淑佩都係提到，就話嗰個運作咧係大致係暢順嘅咁。另外頭先亦都講到咧，有關於東鐵線嘅月台嘅閘門嘅安裝啦，你自己又點睇安裝嘅成個嘅流程啦、時序啦，同埋某一啲站點而家係開始咗先嘅。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有冇需要或者再方法點樣去克服頭先講到一啲嘅挑戰呢？休息一陣。 精靈一點，健康多一點。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一急症教室系列，继续有急症科专科医生讲解急症词汇。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高行健、 莫言、 王蒙、 余华、 苏童、 哈金、 严歌苓， 多位华文世界的杰出作家各自有独特的创作体验和心得。

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吧。 大家好，我是一个科学家， 我是一个发明家， 我是创科人员。 科研并不是冷冰冰的科技创新，每个创科人员其实都是有血有肉有梦想。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厂》，每集请来一位本地创科人物，娓娓道出他们科研成果背后的动人故事。 今晚7:30， 港台电视31。 2023年5月8日，获延期回乡证政策今日实施，持证可购高铁车票。 月明村保安员晕倒送院不治，警方暂列误杀案，拘捕一名男子。 杨润雄要求港协与兵协处理协会管治问题，并落实改善方案。 美国德州边境城市有汽车撞向巴士站人群，致7死6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之前一啲嘅交通意外啦，涉及到一啲比较年长啲嘅司机，咁运输署都话咧系正检讨咧司机体格证明嘅安排，咁如可能嚟紧咧立法会嘅交通事务委员会都会讨论啦。嗱，而家咧喺70岁以下嘅司机咧嘅驾驶执照咧最长就系为期10年嘅，如果系够70岁嘅话，咁就系嗰个嘅驾驶执照嘅年期咧就系可能系1年或者系3年啦，并且咧有个条件咧就要医生签署个体格嘅证明。不过过去一段时间都有讨论到呢啲体格证明，即系验呢啲体格嘅证明书咧，就有一啲嘅建议参照嘅检查范围啦，但系就冇话提及到医生实际要点样做一啲检查嘅咁。另外咧就系、如果司机喺持牌期间咧系患有一啲指明嘅疾病或者系伤残啦，又或者系运输处处长有理由相信司机咧系患病，并且系驾驶会对公众构成危险啦，处方都有权系取消佢嘅驾驶执照嘅。而警方喺调查一啲交通意外嗰阵咧，亦都会向运输处转介一啲怀疑司机可能健康有问题嘅个案咁。嗱，呢一个怀疑司机可能健康有问题嘅个案咧，而家就即系其实早喺10年前咧，审计署已经提出一个问题，就系话运输署系冇权查阅呢啲怀疑身体欠佳嘅司机嘅医疗记录。咁当时运输署咧都系承诺吓，系咪可以改善啦？包括就係話係咪可以探討修訂私隱條例啊等等啦咁。最新見到有報道提到啊，運輸署咧就係話，如果司機拒絕提供咧呢一啲嘅醫療報告咧，運輸署方面咧係冇辦法評估佢係咪適合駕駛嘅，只能夠喺續牌嗰陣去處理。就話喺2013至2022年咧，接獲86宗呢啲懷疑個案咧，有7人咧係未授權運輸署咧係查閲個醫療報告嘅咁。點睇呢一個嘅情況啊？請一位嘉賓同我嚟傾，有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田北辰，不如我喺講呢個問題之前，我想整體咁樣講下你而家對嗰個體格證明啊，即係夠70歲要做嗰個體格證明嘅呢個規定有啲咩睇法，或者嚟緊喺立法會上面有啲咩跟進咧？ 首先佢嗰、那個體格證明呢就轉到1年1檢，我是絕對支持的。咁亦都似乎係會降到65歲。咁當然剩返落嚟大家最關注嘅就係到底你驗啲乜啦，邊個驗啦，有冇公信力啦，係咪？咁呢啲呢我就覺得外國有好多好多嘅細節可以俾我哋參考。香港唔同嘅專家都有唔同嘅意見，有啲話要嚴呢啲，有啲話要嚴嗰啲。咁呢個就係佢哋要有個檢討委員會，即係成立咗好耐，傾咗好耐啦。佢哋到底係咪喺外國運運嗰啲細節思想呢度揀啲，嗰度揀啲咧？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技術嘅嘢啫。永遠唔會有套嘢咧係全世界過都俾100分嘅。咁你都要取捨。咁最緊要呢就係邊個驗啦，我就覺得你話再俾返佢自己去搵個私人醫生咁簽張紙，我就覺得有啲問題。咁你最好就係政府指定嘅醫生啦，或者嗰啲診所啦，大家都係根據同一個細節嘅守則 去驗嘅，咁啊積分又好，乜都好，咁呢個就係最有公信力啦。咁、你啱啱講到嗰個咧，其實咧一路以嚟個處理方法咧係都聽起上嚟就好荒謬絕倫嘅，即係話你一個懷疑一個司機健康未必適宜揸車，唔好理佢商用定乜。佢自己一個私人司機，佢都可以危害他人健康嘅，係咪？唔係淨係佢自己啊嘛，就是、他人嘅安全。咁你好多交通意外啊，都唔係淨係嗰啲商用司機製成造成嘅，好多都係私人司機喎。而家出邊嗰啲意外啊、成啊，咁所以咧，一有呢個懷疑，去查佢係咪仲可以繼續揸車，使唔使吊銷佢牌照？我係百分百支持。但是十年前审计署就说现成的法例有漏洞，要求他们去跟进。咁我睇返转头，我都唔知係运输署嘅问题定係律政司嘅问题。运输署听完审计署讲有走要搵律政司。本来呢就话想修例，修例令到呢一类嘢呢就获豁免嘅私人条例。其实应该就係得嘅，但唔知点解呢听运输署讲呢2015年的时候呢、律政司又说不用的啦，你总之你直接要求医生去提供就可以了。咁我心想话如果是人即是一个部门没有法例的规范的情况之下去问医生拿这些病人资料，由医生都逼住俾咁仲成世界的。听起上来都没什么理由啦，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其实一系就系、佢哋去法庭申请，咁所以如果一路以嚟运输署冇做，我嘅问题就系点解佢哋如果真系有合理怀疑，咪去法庭申请，话要查呢啲档案，咁啊等法庭去决定佢嗰个合理怀疑系唔系合理，就等法庭把关啊嘛。咁我觉得呢个系最少最低限度佢要做嘅，点可能话？因为司机唔肯签同意书，佢要等到续牌嘅时候先至可以去交呢啲报告呢，我係绝对不能接受。当然你话最简单直接就係去修例，去修例赋予佢呢个权。咁我又驚驚地啦，如果你纯粹赋予佢呢个权，冇人把关，将来运输署系咪怀疑边一个係嗰、那个健康有问题唔适宜揸车都要去验。咁又好似呢去得太盡啦。咁所以我相信都係一个咁嘅原因，十年之后咩都冇做到。但係今日我觉得我哋一定要面对呢个问题。我哋而家讲緊向前看，佢只不过商用司机佢哋讲到65岁一年一检嘅咗。咁你可能有个人30岁、40岁，佢可能真係有啲怀疑，有啲健康有啲问题㗎。咁嗰啲都仲係一张牌係10年㗎喎、哦。咁嗰阵时点呢都解决唔到呢个问题，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方法令到如果运输署怀疑嘅时候呢，佢係可以去攞到呢啲咁嘅健康嘅报告嘅。 不过睇翻而家个私隐条例咧，就算话唔使修例啦，佢私隐条例入边有第59条咧，都提到一个豁免嘅情况，就话资料当事人嘅身体或者精神健康等等个人资料啦，如果相当可能严重损害事主或者他人健康，豁免不受保障资料原则等规限嘅咁。如果咁嘅情况，其实如果系警方喺调查交通意外嗰阵，亦都转介咗呢啲怀疑司机可能健康嘅问题嘅个案，系咪可能就跌入呢个叫做相当可能严重损害事主或他人健康，从而未必系受到私隐条例嘅保障咧？系咪可以咁样去睇嘅资料咧？ 正正就系咁啦，所以从呢个角度睇咧，你会觉得运输署好似唔够主动。佢其实系有呢个权嘅，个法例现成系容许佢咁做嘅。佢只要证实相当可能会严重乜乜乜就得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佢一个人是一个被话，我认为系咁就查，咁大家听起上都觉得怪啦。咁最简单咪去法庭度去申请咯。现成嘅法例得嗰个私隐条例，咁去法庭申请话我而家有咁嘅证据， 覺得佢相當可能會嚴重乜乜乜，咁咪等個法庭決定咯。咁但運輸署一路都冇做呢樣嘢啊嘛，只不過話要人同意人哋唔同意，於是運輸都做擺嘛。咁表面睇咧，運輸署係冇利用到我哋今日現有嘅法例去主動去做佢可以做嘅嘢。亦都有可能當年啊2015年嘅時候，律政司可能都睇到呢樣嘢，就話：你唔使修例嘅啦，你現行法例其實係賦予你咁嘅權做咁嘅嘢。嘛，你只要你 make a case， 咁咪得噶啦，咁。 即所以究竟就 我睇到就似乎系咁啦。 即运输署同律政司应该要搞翻清楚，究竟系有冇呢个权先啦，应该就 系啊系啊。但系似乎而家私人条例话运输署系有呢个权，如果佢可以证明到相当可能呢个人会严重影响他人健康，系嘛？即係佢某一種嘅情況之下會有咩反應啊，或者有啲咩病啊咁。如果有咗呢樣嘢，呢樣先至最緊要啊。因為將來無論你由10年去到3年，去到1年啊，你都可能會出事，同埋更加我哋講緊都係或者降到65歲啫嘛。呢30-40歲嗰啲點咧？所以呢個問題遲早都要解決，但我唔將我就唔係好可以接受10年過咗之後，原來政府仲係綁手綁腳。一样俾翻10年前嘅答案出嚟。 头先就系话，譬如喺啲交通意外调查嗰阵，就怀疑一啲司机健康有问题嘅情况啦。其实除此之外咧，其实如果一般嚟讲，个司机喺持牌期间，患有一啲指明疾病或者伤残咧，都系即系运输署啦、处方咧系有权系取消个驾驶执照嘅。但问题就系因为嘢70岁或者以上啦，咁先至要交嗰个嘅体格证明书啦。咁如果你中间系未夠70歲嘅，咁啊後生啲嗰啲人士咧，係有呢啲病咧，其實係咪運輸署都未必有一個嘅監管係睇到佢哋個身體嘅情況，從而做到話取消佢哋駕照執照嘅嗰個情況咧？因為頭先你提到話70歲以下嗰啲係10年嘅可以去到嗰排，呢一個又係咪一個漏洞咧？呢個 就幾難搞噶啦。你講清楚係10年定5年定點，咁你冇可能全世界都有一年一次嘅，好擾民噶嘛，係咪？咁你有咗合理懷疑之後，你覺得有相當可能會得影響人哋嘅健康。如果運輸署係採取主動嘅，用呢個目前呢個條例容許佢去法庭申請，就要求呢個人交個健康報告。我覺得呢個係最簡單嘅做法。咁你就話喂，咁你仲有好多人你得唔到一個叫合理懷疑嘅一個嘅指引嘅喎，咁你點咧？咁冇法子噶咯 ，okay. 系咪？你一系就叫现成嘅司机定期几耐去查一次？咁你定期几多啊？系咪？你张牌照都发咗俾人10年啦，所以呢样嘢就亦都唔应该因为一件呢个运输署表面上好似冇乜采取主动，就搞到一刀切就凡系人，因为嗱，老实讲，10年有几多单咧？你亦都冇理由叫全香港嘅車主啊，每年就係驗身㗎，即係搞呢啲咁嘅嘢㗎，係咪？咁所以最緊要就係話，我哋處理呢啲特別個案嘅時候，佢真係佢有牙力去跟進。而家似乎私人條例基本上講明佢係可以嘅，佢就可以揾法庭得啦。嗱，如果佢過去有做過，法庭次次都 check 咗佢，唔收唔俾佢，嗱咁啊要攞出嚟修例啦。咁我都支持修例啦。俾佢呢個權利佢做。OK， 就相信佢唔会滥用呢个权力，系咪？咁、okay. 但似乎佢从来冇去法庭申请过呢啲嘢。 好，同阿田北辰你倾到呢度先。田北辰系实政原创立法会议员啊，我哋都请到位嘉宾啊，因为今次都影响到一啲，尤其是一啲年长嘅司机啊。有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龙分会副主任杜新堂，早晨。 系早晨啦，阿萧主持。 你好啊，杜新堂。因为先讲咧就系嗰个司机体格证明个安排啦，应该就预计嚟紧今个月咧都会喺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嗰度倾嘅。有啲讲法就话，因为而家70岁以上嗰啲司机咧就要即系提交嗰个体格证明书先可以续牌啦。你觉得有啲咩意见？因为有啲讲法就话会唔会可能降到，田北辰咁讲，降到65岁咧，或者1年一定要强制做一次身体检查咧？咁点睇呢啲方向咧？ 當然啦，即係頭先所講到嘅，不嬲或者處咧有冇做到呢啲功夫咧？有，但係好可惜，做嘅時候咧就比較係簡化啦，太過簡單啦，而造成咗好多司機咧，亦都好，即係話唔係話怕麻煩嘅問題，就最主要究竟你想要我哋係點樣俾出一個檢測嘅條件出嚟？ 咁我哋曾經已經要求個運輸署喺呢方面嘅時候，可唔可以加多兩樣嘢呢？啊，一個心臟，一個糖尿病。咁但係到而家為止，運輸署都仍然好似冇乜嘢點樣嘅答覆出嚟。 嗯，即係都係覺得話應該有啲指定嘅檢查項目要清晰一啲，就同過往可能有啲醫生只係某一啲指引之下啦，咁可能實際具體點做呢啲檢查咧，冇好清晰嗰樣嘢咧，就應該要做翻清晰啲咁。主要係呢一個。 冇錯。 嗯，但你話個年歲上面咧，七十歲如果降到六十五歲，而且係強制一年一檢，對於司機嚟講又會唔會即係造成啲騷擾咧？又 嗱，如果強制一年一檢咧，我相信一定係會造成一個騷擾噶啦。即唔係話你話年長就有問題，唔通後生冇咩？唔通你係咪叫所有嘅駕駛者？啊，都要教一年一檢咧。咁如果做到一年一檢嘅時候，你能唔能夠可以有咁嘅啊資源，或者甚至於時間，俾我哋咁多嘅駕駛者去作出個檢測咧？嗱，我相信運輸署未必一定得啦。 嗯，同唔同意話降低嗰個年齡六十五歲嗰樣嘢咧？即係雖然嗱，點樣話其實都仲未知有啲咁嘅消息啫咁。同埋就話針對商用車司機嘅，同唔同意呢啲方向咧？你自己覺得？ 如果單一針對商用車司機咧，就事實上係咪真係歧視所有嘅職業司機啊？佢嘅問題一定係有問題咧。咁如果涉及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就變咗就大件事咗啦。咁但係到而家為止，我唔明白點解一定係要針對商用車司機？唔通商用車司機啊會啊患病多咩？後生嗰啲冇咩？呢啲唔係噶嘛。咁如果每一個人駕駛者，你點知佢幾時啊？唔揸私家車啦，而去調翻轉頭揸翻商用車嘅時候，咁好多人揾食嘅、哦。咁你政府有乜嘢可以能夠令到呢班商用車嘅司機能夠得到問題上嘅解決咧？ 嗯，不過一般可能認知啦，一般人諗啦，商用車司機可能比起一般司機就係可能揸車時間會唔會長啲，或者可能接觸到嘅乘客又會多啲，可能個影響層面又大啲，會唔會係咁咧？ 啊，會嗱，呢啲無可否認嘅，因為事實上揸住架車。啊，商用車司機起碼十個八個鐘頭，係咪？但係好啦，咁你唔係話淨係針對單一噶嘛？咁你都要夠能夠嗰個法例上又好，乜嘢都好，你都要一個平衡噶嘛？咁你都做唔好，做唔到好個平衡，咁你如何啦？能夠服眾啊？ 嗱，如果真係調低嗰個體檢年齡，你覺得要點樣去協助啲或支援啲職業司機咧？ 即係如果係要調低嘅，我哋都冇辦法阻止得到。咁最好咧就話三年啦，因為三年起碼有一段嘅時間，大家都可以調理一下自己嘅身體啊！成你如果話每年一次咧，嗰頭檢測完嗰頭又嚟嘅時候咧，真係如果你話唔擾民咧，就呃人嘅。 OK OK， 好啊，唔該曬杜新堂，啱啱傾過咧就杜新堂，今日千禧年代嚟都嚟到呢度啦，拜拜。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八点档是台湾的电视业界术语，原本是指在晚上八点黄金时段所播放的连续剧，发展到现在就是专指一些狗血苦情的剧情。这样讲的话，日本作家三浦绫子在1966年出版的小说《冰点》应该可以说是八点档的鼻祖。 《冰点》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冰天雪地的北海道玉川，受人尊敬的医院院长赖启造同佢美艳嘅太太夏枝过住人人称羡嘅安稳生活，但夏枝同赖院长嘅下属林正夫医生某一日喺屋企发生暧昧情愫，将年仅三岁嘅女丽子赶出去独自玩耍，点知丽子遭逢不测，被一个情绪失控嘅鳏夫错手杀死。赖院长对夏枝心怀怨恨，于是假意答应妻子收养一个女婴嚟代替丽子嘅要求。背地里却领养了凶手的遗孤杨子，目的是要妻子在倾注爱意养育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先告知他这个残酷的事实。 夏枝一如赖启造所料，多年来对杨子都百般呵护，而赖启造看着乖巧纯真到近乎天使这样的杨子，他心里面的愧疚亦都日渐升温。 后来夏枝却意外地发现了杨子身世的真相，他不动声色誓要报复留住凶手血液的杨子和狠心的丈夫，而他们年岁渐长的大仔阿切亦都对杨子生出了超越兄妹情谊的浓烈爱意。 冰点的剧情包含了偷情、谋杀、报复、乱伦和自杀等等的情节，在今日的眼光看来 无疑是集合了八点档的所有元素，但是三浦绫子就用平静内敛的语调，柔和细腻的笔触，细细地铺展每个角色内心的善恶挣扎，令到冰点虽然通俗，但是并不庸俗。单单是日文版已经销售出超过500万册，被誉为废点。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冰点》，作者三浦绫子，由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